全国邮电部门科技发表会从11月1号到4号在黄海北道沙梨院舍举行，有各单位的科学家、技术工作者、工人、教师、研究师、三大革命小组员和干部参加。会上推出了300多件有价值的论文，并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证书和有关奖品。